美元0.717，港金系报17,1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54.11美元，卖出价1854.9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跌0.3。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 哇，咁我就可以安心去跑我嘅人生下半场啦。 想了解多啲，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细杰，你攞住咁多菜心豆苗啊，咁莫非你亲自下厨煮俾女朋友食？ 瑞文，你真系谂多咗咧。 咦，点解大气候元龙之星歌手朋友阿卡喺度嘅？你哋两个鬼马啦！ 瑞文，你真系谂多咗啦。我阿卡约咗细杰，谂住带你去认识一班投身农业嘅年青人。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同我郑瑞文， 仲有我阿卡。 大气候元龙生态知多啲，元龙自然护理处本地元龙美食嘉年华全力支持。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特色。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大家好啊，林佩里咧继续喺度同大家做一个家长系列，今日仍然系讲咧老豆唔易做啊，我哋做过几次啦，不过今日个老豆咧系一个非一般嘅老豆，佢啊拥有一啲咧系比较特殊嘅做老豆嘅经验，咁啊同佢倾下偈先。Hello， 你好啊，孔润生阿 Y 啊。 Hello， 你好。 你好啊 ，Y 嗱。老豆咧就好多人都做过啦，呢个世界充满老豆嘅。但你系一个非一般嘅老豆，你啲老豆经验都几特别嘅。探子回报咧就话俾我听啊，你18年前第一次做老豆系咪？ 系啊系啊，冇错。 其实你而家都好年轻嘅啫，你有冇36岁？ 啱啱好36岁。 O K， 即系话咧，其实你第一次做老豆咧系18岁。 系 啦，咁跟住咧，你最近又做多次老豆啊，系咪？ 是啊是啊是啊， 系啦，咁呢个几特别嘅一个经验嚟嘅，我谂唔系咁多人咧有呢咁嘅做老豆嘅经验，咁啊值得我哋嘅倾下嘅。 好好好， 咁啊先讲第一次啦，你18年前你18岁嗰阵时咧第一次做老豆啊， 系啦， 咁嗰阵时咧嗰个就系女女嚟嘅系咪？ 系啊系啊，我第一个系女嚟。 咁18岁做老豆系一个点嘅经验咧？其实嗰阵时自己都即系志气未除嘅。 是啊，嗰阵时其实都因为都好突然嘅，即系你都老实讲啦，你18岁个个都系贪玩噶啦，咁呢个系一个意外啦，咁但系都系自己嘅骨肉，咁所以就你会唔舍得嘅，咁于是就决定咗都要保留呢一个生命，就咁，所以就生咗佢出嚟啦。 咁但系咧，即系成个经验系点啊？即系由最初陪住太太啦，一路到去医院啦，你有冇去？陪埋入去产房啊！ 我嗰阵时就冇嘅，因为嗰年咧就2003年，嗰阵时系沙士年嚟。 哦 ，OK。 咁同埋嗰阵时咧就未系话好流行咧有呢个陪产嘅嗰啲经验嘅。 系。 同埋嗰阵时我就好记得咧，喺个产房嘅门口咧，我个样咧就系最后生噶啦。咁好多人咧就喺度已经望紧啊！你呢个男仔究竟你喺度做乜嘢嘅咧？咁样。 好， 咁所以就嗰陣時嘅經驗都好特別嘅。 咁嗰陣時其實你第一眼咧見到嗰個 BB 出世啊，係咪覺得個生命好神奇咧？ 嗰陣時其實咧，我記得我第一下抱住我個女嗰陣時咧，我突然之間有個感覺就係咧，我個膊頭係重咗嘅，即係我因為始終未做阿爸咧，之前未出世之前咧，你就唔覺得自己真係做老豆嘅。 但系当你个女一出嚟嘅时候咧，哦，那个姑娘同你讲，哦，呢个系你个女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咧，你要抱佢噶嘛，佢俾你抱佢，咁你一抱咗嘅时候咧，突然之间你将所有嘅小朋友嘅嗰啲咁嘅谂法啦、玩嗰啲咧冇晒，个人变咗好认真，咦，真系有一个自己嘅骨肉出咗嚟，跟住嗰阵时佢就觉得个膊头，诶，好似沉咗一下咁样啦。就有嗰呢个好得意嘅感觉喺度。 嗰时你仲系学生啊，因为已经系出嚟做嘢。 啱啱读完书嗰阵时系、 中学 准备就要去留学去日本嘅，即系 去外国读书。 系啦系啦，冇错，准备嗰阵时 book 晒嘢要去日本嗰度噶啦。 咁英文有个字咧叫 life changer， 即系话咧会出现一啲事情也好，人物也好啦，吓系会咧系将你个生命啊。完全咧係改變嘅，所有好多嘅計劃咧都唔可以咧進行嘅。咁其實嗰個 B B 女都係一個 life changer 嚟嘅喎，嚇。 係啊，嗰陣時其實就真係你成個人，因為佢自從佢出嚟嘅時候，你諗佢第時你想做嘅嘢啊，或者點樣嘅安排咧，你係突然之間就亂曬。 同埋好多時候要以佢做一個中心，即係首要嘅考慮咁，係咪？ 系啦，嗰阵时就即刻系你唔会谂自己啦，你就要谂下点样去陪佢啦，去点样去搵多啲时间陪佢啦。个个朋友身边嘅咧，嗰阵时梗系去玩噶啦、但系我就唔系啦，咁嗰阵时我就系喺屋企嗰度啦。咁嗰阵时我就要有帮手一齐去睇住个女啦，就咁、是、样咯。 你首先就要打消咗去外国读书个计划先啦。 嗰阵时其实就冇，只不过系缩短咗。 哦、縮短咗，繼續去外國。 我係縮短咗，只樣去咗學因為嗰陣時都已經係安排好曬，所以你都已經係冇得去。但係只不過係盡量去縮短咗嗰個時間，盡快去學咗我要學嘅嘢，之後即刻翻嚟香港。 係係係， 係啦。 咁其實事先咧，你有冇做過一啲足夠嘅準備，無論係心理上啊？或者是知识上啊，或者是咧，即系咧要凑女凑小朋友嘅，有冇受有冇专人训练你啊？嗰样嘢咁， 梗系冇啦。嗰阵时只不过系老实讲，都系一啲健步行步，但系你就要点样都要去学咯。例如睇书，你会觉得哦，但系当个妈咪佢陀紧嘅时候，有啲咩要注意啊？可能会抽筋嘅、哦，咁啊，或者系会夜晚要起身去洗手间嘅、哦，咁样。咁呢啲嗰陣時咧，就即刻去睇書，即刻去學啊！順產嘅好處係點樣點樣？但係萬一唔點咧，都要開刀噶啦咁樣。咁呢啲都要幫佢去諗埋，所以就嗰陣時就一路睇一路學咯，就冇話好都唔會講到準備噶啦。 係，唔係其實咧，你係唔單止係要準備嗰個點樣湊女或者湊仔，係，仲有你個太太要照顧啊嘛。 係啊係啊， 佢嚟講懷孕咧，亦都係一個好新鮮嘅經驗啊。亦都系一个咧、其实都几大嘅考验嚟噶嘛，即系已经唔系话小情侣嗰样嘢，你直情系要照顾一个孕妇，你 系 全部经验噶嘛嗰样嘢。 系啊，嗰阵时系冇经验，但系只不过系觉得你唔可以唔理咯，呢件事就系咁样啦，已经发生咗，你唔可以唔理佢啦，咁样咯。 咁喺嗰阵时，即系当然啦，十八年前嘅事啦，但系我信得过你都记忆犹新噶嘛。嗰阵时间你最大嘅助力咧，来自边方面咧？ 助力嘅意思系即系有啲咩？ 有啲咩人帮到你啊？ 我系要去最大一定系自己当时父母噶啦，即系好老实讲，你出去做嘢嘅时候，佢哋系可以帮到你一把一齐去照顾，佢哋有佢哋嘅经验去帮手去照顾我个女咁样。咁呢样嘢其实就已经系我最大嘅助力，同埋令到我都减轻咗好多噶啦。 嗯， 系啦。 同埋我谂有一样嘢咧，都系要自我调节嘅，就系、是、自己个身份啊。 是啊， 即点样接受自己个新嘅身份呢？之前呢就係、是、即係你个自我形象呢就係、是、一个后生仔㗎嘛。 係啊係啊。 咁、但係突然之间呢係变成咗父亲。 冇错。 咁呢个心理调节係咪都其实都几大嘅一个调节要做？ 有呢个调节其实我会觉得係有种光明嘅感觉㗎，即係话可能当时你出去身边嘅朋友呢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很辛苦的，但是我就觉得啊，我比你们多一份体验，我觉得自己可能会比你们叻少少啦，又会叻很多，因为始终喂有个小朋友叫我做爸爸，但我的样子又未像爸爸，那么很多这些这样的笑话出来的。是的。 那你有没有影响到你和你朋友的关系？ 冇冇冇，我哋可以继续仍然系一齐出去玩，只不过要早啲翻屋企咁解。 哦 ，OK 吓， 咁你嘅最大嘅生活方式嘅改变系边方面呢？ 最大嘅改变呢就系冇咁夜瞓。因为小朋友早瞓。我 哋可能有时嘅瞓都冇得瞓添啦，佢喊得犀唔犀利呀夜晚黑。 夜晚黑其实佢我两个小朋友都唔难凑，都好乖嘅，佢哋都夜晚都好快就戒咗个夜奶呢，跟住好快就已经系大家一齐瞓天光，只不过佢哋要你想佢哋去调节个身体嗰、那个即系早啲瞓呢，等佢快活得好啲㗎嘛。咁可能十点零或者九点零嘅时候呢就已经大家一齐瞓觉，之后就六点几一齐起身咁样。 是啊，但呢个呢唔可以视为理所当然㗎，你都唔知道你有几好彩喎，其实系。 其实嗰阵 当然呢个冇正式嘅统计数字里面啦，但系其实我谂至少有一半嘅父母噶，喺个小朋友一个成长嘅阶段里面，可能系最初嘅嗰几年啦，系可能一个礼拜嘅系瞓唔到两三日嘅。 系啊，一定有，有啲朋友都会同我倾偈，都讲啊，你就好啦，我嗰个就就点点点点点，戒咗夜奶都突然之间要饮翻夜奶啊，咁样我都听过好多，佢哋都会特别去揾翻我，去问下我当时系点样帮自己的小朋友去戒夜奶，等佢哋瞓得舒服啲。 系呢、這个纯粹是父亲的运气啊，因为你做过啲乜嘢令到佢哋系夜晚黑瞓得特别好咧？ 我觉得每个小朋友出嚟咧，都有佢哋自己好特别嘅性格嘅，即系好个体噶嘛、 嗯。 我觉得系运气多啲嘅。 嗯， 佢哋两个嘅身体都系啊中意瞓觉，咁所以咧就令到我哋都好易瞓觉。系啦。所以好多运气多啲咯，所以你咁样问我嘅话， 咁如果系咁，佢有冇喺边方面咧俾到多啲问题咧？ 佢哋 好多病痛啊，譬如话会唔会好好动啊 ？Touch wood咧，两个特别大女啦，今年都十七岁，咁其实佢一直以嚟咧都冇乜话大嘅病痛嘅，即系唔会话跌亲手脚啊嗰啲，有啲嘢直情系跌到可能有啲疤痕啊。女咧我就真系好紧张嘅，我就点样都唔会俾佢有疤痕嘅。尽量啦，咁都有少少，不过都睇唔到个位 置。即系有阵时，佢哋两个意志可以决定噶嘛。 系啦，去到佢哋大啲嘅时候咧，就佢哋自己出去玩咧，你就控制唔到太多噶啦。所以都暂时都几好啊，我觉得佢哋两个，只不过都系嗰句啦，佢哋越大，我个样又冇乜点变嘅时候咧，就好多笑话会出现嘅。 哦，系啊，你系觉得系即系 baby face 嗰类噶嘛？好似系嘛？ 系啊，冇错，系啊，系啊。 咁即系呢个都其实都几有趣嘅，因为咧嗱，你而家自己系36岁啫，你个女啊17岁啫嘛，咁即系一个年轻嘅父亲啦，同埋一个嘅花样年华嘅女儿咧，其实会有啲乜嘢情况处境出现啦吓？ 其实呢段时间咧，我觉得系小学嘅时候就最多特别嘅处境， 小学 因为咧幼稚园、小学都多嘅。多数面对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啲老师呢每一年呢就会见家长的时候都会说， 你 是 不是 你 老豆 来的？你要找阿爸爸或者妈妈过来的，你不可以找阿哥过来的。或者我们朝早送他去上学的时候呢，去经过啲买早餐的地方呢，他们都会讲笑就说，啊阿哥几乖喎，又会送完个妹上学之后就自己上学了，这样讲。跟着我师爷跟他们讲，啊你嗌我做什么的？爸爸咯咁样讲，跟住侧边啲人就会好惊讶嘅，吓你系佢爸爸咁样喺度讲，咁就认识咗一啲好多朋友都系咁样笑我哋两个啦。 啊，因为其实你个样都比个实际年龄年轻噶嘛， 咁 再加上17年都唔系话一个嘅喺妇女嚟讲嘅，唔算话一个好大嘅岁数嘅差距，咁所以就会有啲咁嘅误会啦，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大个咗嘅有另一方面嘅误会，就系可能以为系唔系妇女。是情侣是咪？ 情侣咁又咁 有冇试过俾人误会系情侣嘅出街嗰阵时？ 出街就冇，始终咧有时个女大啦嘛，都唔会点同阿爸出街噶啦。 系啊， 有自己嘅生活噶啦，你都要学识接受呢一样嘢噶啦。 即系佢又唔系话好黐老豆嗰只。 佢有一班朋友去玩噶啦嘛，黐嘅屋企嘅时候咪黐住我咯，出咗街就唔会揾我噶啦。系啊，只不过系话佢始终系佢都会有时黐下我嘅，而家都会有啲嘢倾偈嘅时候都会问我嘅，因为我哋好似你咁讲，年纪差唔多啊嘛，咁年纪差唔多嘅时候有时有啲话题， 未至于差唔多，唔系差得好多啫， 唔系差得好多系啦， 唔系差得好多， 即系话 啊，你都仲记得你自己中学嗰啲事嘅阿爸，你可唔可以讲下你中学啲嘢俾我听啊？咁样咁都可以讲得到，分享得到嘅。 系，同埋咧，其实而家教仔女特别大嗰个挑战系咩咧？就系因为而家咧，由于嗰个科技咧发展得太快， 系啊， 咁就呢个已经唔系净系科技嘅问题，而系点样影响咗你嘅生活方式，谂嘢嘅方法。同埋點樣去接觸世界，點樣去理解個世界？咁所以而家嘅所謂代溝咧，其實已經唔係講緊咧十年一代嘅，即係可能係五年，甚至更短都未定。咁所以如果嗰、那個父親同埋個女咧個年齡嘅差距唔係太大嗰陣時咧，可能嗰個代溝嘅冇咁嚴重都未定。即係譬如咧，起碼咧大家對於嗰個科技咧嗰、那個把握咧唔會爭咁遠。会唔会咧？ 冇错，会，都争得都唔会话争得好远嘅。可能老实讲，我个女用 I G， 好彩我都系用 I G 嘅。只不过系话，大家可能佢用得叻啲，佢做一啲，佢做一啲 live story 咧，就做得靓啲嘅。咁我做阿爸嘅就冇咁靓，咁咪问下佢点样整会靓啲咯。咁大家就容易去倾下偈啊，咁嗰啲话题都会接近咯，就。因为老实讲，你话相差呢个年纪十八年，你都唔会中意鼓起个爸爸嘅嗰个感觉出嚟噶啦，好似好威严啊咁样。我就唔系呢一种嘅爸爸嚟嘅。 同埋咧，好少见到咧两代咧系同样咧用同样嘅热情咧去拥抱科技，拥抱咧呢个手提电话嘅，拥抱呢个社交媒体嘅。但系可能你哋就系即系对嗰样嘢都系同样咁兴奋、咁热情，会唔会？ 会啊，因为我个女仲大过 Facebook 嘅，所以我女佢细个玩，佢唔会玩到呢啲科技嘢噶嘛，可能都系我接触先，跟住到佢接触，咁呢样就系可能当时啱啱喺呢个时机系咁样，咁所以大家一齐去大嘅时候，咁然之后就会大家一齐去接触到呢一啲科技嘅产品，咁所以咪咩，所以会佢细个佢唔会有 YouTube 噶嘛，佢唔会有电子艾滋呢一个问题噶嘛。 咁其实而家你个女咧同你咧系亲密啲啊，一系同你太太亲密啲咯。 佢就同我会 亲密啲啊，一系同你太太亲密啲咯。 佢就同我会亲密啲嘅，因为即系叫做啱倾啲啦。因为大家话即系性格似，我个女嘅性格似我嘅，咁所以有时大家一齐去做。可能大家一齐都打机啊，大家一齐去睇剧啊，咁样咁佢都会同我一齐睇。 嗯， 系啊。 一个老豆咧，其实咧同时要扮演好多个角色噶嘛。有阵时候咧，你要扮演一个权威嘅角色。 系。 个年龄差距比较少咧，会唔会系令你比较唔系咁容易咧？系扮到系一个权威，即系你个女会唔会冇咁怕你咧？ 唔会噶，佢。我喺度嘅时候嘅佢系另一个佢，得阿爷阿嫲喺度嘅时候咧，佢又唔同样噶啦。 哦，系。 佢又佢我喺度嘅时候咧，因为可能我咧，佢见到我咧就平时阿爸都系一个好轻松嘅人啦，好中意讲嘢啦，好中意讲笑啦，好中意陪我啦咁样。但系如果佢真犯错咧，我系会唔出声，突然之间系变咗另一个人咧，佢就知道自己错噶啦，佢就会好惊噶啦。 系。 佢就知道成件事，咦？点解突然之间阿爸会唔同咗嘅咧？系咪有啲咩？系咪我做错啲咩事咧？跟住于是佢就会惊咯。因为你话体罚我又唔会嘅，即系我印象中我都冇乜点样，冇乜点样去体罚我自己嘅仔女。因为我老实讲啊，我都会肉赤噶嘛，打落去嘅时候。 特别系女添啦， 系啦， 而家体罚都已经唔兴噶啦，系啊，旧式嘅嘢嚟噶啦， 旧式冇效嘅，因为我唔知啦，唔可以话佢冇效。喺我嘅教我嘅小朋友里面咧，呢样一定唔会摆第一咯。 系 啊，因为我觉得好似连即系佢会一路大，特别而家小朋友咧，其实佢接收咗好多信息噶嘛。其实佢系好容易去沟通得到嘅，因为佢接收信息佢唔系单方面，可能翻到学校有好多同学同佢倾偈啦，可能好似依家咁样，小学都已经有个智能电话噶啦，咁已经系你想同佢讲嘢嘅时候。是你肯肯去讲，就不是你单方面去讲，你应该要听他讲什么，听他的感受之后先再 share 你的经验，那自然然你的小朋友就会听你讲了，根本你都不需要用到体罚这一样东西，你只会教得到他好。 喂，阿威，你呢个有特别有趣嘅经验系咩？就是、其实有好多父母咧，佢即系你最初冇人教你点样做父母噶嘛？个个父母咧都系嘅，即系所谓叫做咧在职培训，即系 learning on the job， 一路做一路学嘅。咁但系好多时问题咧就系、是、你就冇机会噶，将你咧学到嘅嘢咧用翻喺照顾仔女嗰度，因为啲仔都已经随住一路大噶啦嘛。都可能不会再有仔女了，但你的情况就很不同，因为你18年后再做爸爸，即是说、你好像是有一个多了一个机会给你做一个更好的老豆、可以根据你18年来的那个经验、再可以将有些什么以前做错了的今次的重新次做回好，咁呢个咧，所以一个好独特嘅做老豆嘅经验，我哋喺下一节咧，我哋会倾嘅。 好多谢你。 系啦，咁我哋不如而家就听只歌先啦。台湾歌手刘江宏嘅《幸福的距离》。 窗外开始下起毛毛雨，云遮住了星星，夜深了还没有睡意，翻来覆去的想你，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像在说我爱你，转过两点三点到六点，恨不得快点见到你，幸福的距离就算万公里，在你眼里有我想要的勇气，从南极飞到北极，南京到北京，的笑胜过那些美景，我们勾勾手就一言为定，我会傻傻地好好地爱你，你的名加我的心，永远在一起，拥抱多过千言万语，开始下起毛毛雨，云遮住了星星，夜深了还没有睡意，翻来覆去的想你，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像在说我爱你，转过两点三点到六点，恨不得快点见到你，幸福的距离就算万公里，在你眼里有我想要的勇气，从南极飞到北极，南京到你的笑胜过那些美景，我们勾勾手就一言为定，我会傻傻地好好地爱你，你的名加我的心，永远在一起，拥抱多过千言万语，距离就算万公里，在你眼里有我想要的勇气，从南极飞到北京，南京到北京，你的笑胜过那些美景，我们勾勾手就一言为定，我会

令人感到尧舜禹三皇时代的推举禅让的遗风。他治国善待民生，不推崇武力，可以说人中豪杰。美国国土大大就没有皇后封号，权力都是交给公众。西方从古到今的人物都不能够不以华盛顿做第一了。这块石碑是由大清浙江宁波府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和信徒订制，在咸丰三年，即是1853年送给美国的。碑文是摘录自福建巡抚徐继如所写的《迎环之略》。送碑给美国14年之后，美国人向徐继如送回一些礼物。当时的总统约翰逊请人复制华盛顿的画像，此次在北京举行赠送仪式，由美国驻华公使将幅画送给徐继如，作为他在《迎环之略》猛咁赞华盛顿的致谢。各位，徐继如出身书香门第，51岁在福建做巡抚，并且是代理民设总督。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徐继如由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知道世界地理和历史，用四年写成近20万字的《迎环之略》。同其他人的睇法不一样，他不单止介绍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还谈论西方民主制度，包括美国政治制度，而且是高度评价，明目张胆宣扬并且提出学习西方。他不会以中国中心观来自居，例如不会用个儿字来称呼西方人，但是他这种思想超前的行径令到他受到一些势力的抨击，影响了仕途。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收听第二节广东广西，咁啊，每晚十一点咧，中文台咧就会联播，咁所以咧而家听到广东广西嘅咧，除咗第一台之外咧，亦都有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咁啊，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老豆唔易做，林佩里咧就同阿嘉宾孔润生阿 Y 啦一齐倾下呢个话题。咁啊，孔润生咧阿 Y 咧就系一个非一般嘅老豆噶，佢。今年呢就是36岁 ,18 年前呢就是第一次做老豆。咁啊最近呢就歇18年嘅做老豆经验呢再一次做老豆喎。阿威。 係。 係啊。咁、其实你最近呢嗰、那个 BB 其实系几时出世嘅 ?BB 其实系旧年出世。 旧、年出世嘅。喔、哦。旧、 年嘅。前年佢2021年 ,sorry, 前年出世。 前年出世。而家几大 而家一 岁 三 个 月 咯，一岁三个月 咯。 中间咧，两次做老豆咧，中间都隔咗唔短嘅日子喎，吓、 嗯。 咁你觉得而家即系有咗18年嘅经验啦， 系。 咁啊，而家你可唔可以称自己做一个更好嘅老豆咧，更熟手嘅老豆咧？ 我就会觉得系一个更加开心的老豆，熟手都不敢讲熟手，因为呢有些时候有些技术啊啲嘢些都重新来过。但是呢我觉得是我在18年后再做爸爸呢，是我觉得好像你打完机之后呢再重新来过。咁、但是呢就你知道晒整个你望住自己的小朋友呢，你已经是望到佢嚟緊十几年佢将会有啲咩嘅样佢俾到我哋睇，俾到我知。所以我都觉得是一个都会知道晒，即系都可以讲是一个熟手啲嘅爸爸咯，又唔可以话好熟手咯。 整容前，我的意思系即系话，你其实十八年前同埋十八年后嘅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嘅？做老豆嗰样嘢，即系对待子女。 少少其實如果咁樣講，因為少少我嘅背景咧，因為我第一應該講而家第十八年呢個第二個嘅小朋友咧，係我第二任太太去幫我生嘅。 係係係。 咁咧，所以佢而家經過今次之後咧，我就會覺得係最開心就係可以再做爸爸啦，再一次去經驗去點樣去由呢個小朋友望住 BB 開始慢慢成長，去享受翻因為佢第時可能開口講嘢嘅時候咧，就另一個階段噶啦，你要學懂珍惜每一個時候啊。咁呢樣嘢係令到我最深體會咯，暫時到呢一刻為止。 同埋咧，第一次咧，即係十八年前咧，所有嘢對你嚟講都係第一次噶嘛。你係冇任何嘅參考架構啊，所謂。但係十八年後咧就唔同啦，即係你變咗好多嘢，你都知道咧。有啲即係譬如話有啲乜嘢特別珍貴嘅時刻啊，有啲乜嘢咧係稍縱即逝嘅。 我會覺得好似頭先嘅例子就係話喺佢未講嘢嘅時候，我會好珍惜而家我個仔係牙牙學語嘅時候嘅呢個時刻咧。是因为好快脆嘅啫，呢个时候我系最珍惜嘅，因为嗰阵时系好得意嘅。 因为你而家知道系好快脆啊嘛，可能第一次你未必知啊嘛，第一次嘅眨眼就过咗，即系你错过咗就错过咗啦嘛。 错过咗就原来咁快就已经讲嘢啦咁样咯。 同埋咧，第一次嗰阵时咧，冇咁多科技帮你啊，可能。即系你影相啊、拍片啊，都冇咁方便。 系啊系啊，以前只不过攞住个。即系入帶嗰啲cam 咧，去影自己个女咯。而家就唔系啦，而家个父母都系攞住个电话，已经可以影咩都影到一齐。 系啊系啊 系啊， 同埋会唔会咧？十八年前咧，系冇好似而家咁咧，咁容易成为公众事件啊！即系我意思，所谓公众事件咧，就即系话，而家好兴噶嘛，你乜嘢都即系可以摆上个社交媒体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起码你自己个圈子里边咧，即系都知道呢件事，广泛知道呢件事咯。十八年前就唔会咁样咯。 十八年前冇噶，其实都唔系好多好身边好亲嘅人先知道我做咗爸爸嘅。 系啊， 好多人都唔系好多人个都知道我做咗爸爸嘅。 系啊，你谂下，即系我正话讲话，五年咧就一代，甚至咧可能短啲。你谂下，其实而家。咁多全世界咁多人用嘅，譬如话面书咁啦，佢唔系有好耐历史噶咋，即系可能系十一二年噶咋，如果我冇记错。你谂下十一年前嘅世界同而家嘅世界，其实十一年好短噶啫嘛。但系十一年前嘅世界同而家嘅世界咧，或者系喺个生活方式啊，喺你每日嗰个生活习惯方面啊，已经系好唔同噶啦。 嗯，冇错， 即系你冇咗话嗰啲社交媒体咧，即系你自己嗰个生活咧，其实同人同别人嘅关系，无论你朋友圈又好，你嘅亲戚嘅圈子都好嘅，关系少好多嘅。而家咧好似而家关好多嘢都关你事咁，因为你好容易而家就喺社交媒体上高睇到，仲系唔单止睇到，仲系巨细无遗咁睇到。 系啊，系。 即系我唔知道你系咪嗰类嘅老豆咧，系将仔女嘅一啲即系好细微嘅嘢咧，用一个追踪式嘅方法咧，咁去摆上社交媒体嘅咧？ 又未去到都追踪式啊！我觉得开心咯，我觉得我个小朋友，因为好似头先我咁讲，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咧都 系 好值得去记住嘅， 系， 所以咧 好有纪念价值嘅， 系啦，我都成日 po 我个仔嘅，始终同埋最近疫情啊嘛。有好多人都想见下我嘅小朋友嘅时候咧，咁只可以喺个电话度见得到佢，咁所以你就要影多啲啦，更加咁样咯。 但有冇谂过个小朋友自己个意愿咧？呢啲事情发生过噶，就系当啲小朋友咧大咗之后咧，投诉啊向家长，甚至咧有啲咧喺外国出现过事件咧，就系控告佢，告上法庭都试过噶。你聽到好似好誇張咁，但呢個真有其事，就係佢將佢太過巨細無遺嘅生活嘅片段咧擺上去，咁其中呢個牽涉到咧侵犯咗佢隱私，即係你咁細個嗰時咧就未有個隱私嘅觀念啦，但係越嚟越大個，當你可以喺個社交媒體睇翻自己，哦，原來我三歲一歲嗰陣時咧冇著衫係咁樣樣嘅，兩歲嗰陣時咧去廁所嗰陣時又俾人影咗，沖涼嗰陣時又俾人影咗，有侵犯私隱嗰個危險喺度嘅。但當然啦，其實你又唔可以同細路仔傾啊，細路仔嗰時佢根本都未有呢方面嗰個咩概念，亦都表達唔到出嚟嘅。咁但係做一個父母咧，你覺得其實 即係嗰個界線喺邊度咧？ 我覺得你就要將佢好似真係當一個一個大人咁嚟到去諗咯，即係例如可能真係沖涼啊，或者係一啲好比較露骨嘅嗰啲相咧，有時都唔係一定個個人接受得到噶嘛。咁所以你呢啲相你都唔可以去 po 出嚟咯，或者呢啲信息你都唔可以俾人哋知咯。始終你自己屋企都有私隱啦，你唔可以話你自己嘅小朋友咩都 po 一餐嘅。咁呢樣嘢呢個界線就我到依家咧都係不停咁提自己嘅，無論個仔幾得意都好啦。有啲相係即係佢笑得好開心，攞住個玩具咧就可以 po 咯。但系你话真系好似你咁讲啊，林生你咁讲，冲凉啊，或者佢冇着衫啊，搽紧 cream 嗰阵时啊，呢啲我哋自己心喺屋企睇啦。你想睇你就问我啦，我就唔会摆上去社交媒体噶啦。咁 或者佢喊得好犀利吓，或者佢病紧嗰阵时 啊，系 或者系跌伤咗系啊，嗰啲因为嗰啲其实喺某方面即系亦都系好有纪念价值噶嘛，即系好似咧系要凝住嗰一刻咁啊。同埋咧，即使而家社交媒体咁普遍都好啦，好多人咧都只系觉得社交媒体系同自己一啲好亲密嘅嘢，而忘记咗咧，你任何嘢当你摆喺社交媒体咧，其实就收唔翻噶啦， 系 就已经唔系属于你，其实你系奉献咗自己嘅隐私出嚟噶啦。 嗯，系啊。 咁但系无可否认咧，你有咗呢啲咁方便嘅社交媒体嘅，乜嘢都可以。喂，擺社交媒體也好，擺雲端也好咧，即係對於捕捉呢啲咁嘅時刻咧，真係方便咗好多嚇。 係啊， 嗯， 真係你有啲朋友佢哋都想回味翻嘅時候都方便啲咯。佢哋去睇翻我嘅 Facebook 就可以望到我個仔張相就啊，你個仔真係好得意啊。 所以你個女咧，其實咧，你關於你個女嘅記錄咧，可以想象到一定會有你個仔嘅記錄咁豐富嚇。 现时为止因为嗰阵时我系如果你话真系媒体嚟讲，我真系冇我仔咁多嘅，但系我女嘅嗰啲就系晒出嚟嘅相簿咯。我印象中都有六七本嘅相簿都系关于佢细个，系啦，以前兴晒相噶嘛，系啊， 即系我哋其实做好多嘢嗰阵时都有啲所谓do's and don'ts， 即系有啲乜嘢咧系应该做，有啲乜嘢系唔应该做嘅。 冇错， 呢啲系即系好多时都系来自一啲经验嘅。你有经验，你先知道应该做啲咩，唔应该做啲乜嘢。其实做父母都一样噶嘛。咁、其实咧，你喺咁多年嚟咧，十八年前第一次做老豆，到而家又做老豆咧， 系 吓有冇啲乜嘢知道系唔应该做嘅，或者以前做咗而家唔会做嘅咧？ 如果系，我会觉得我有。有一次是我记得不小心疏忽了整亲我的女儿。 哦，即是那时几大啊女儿。 我女儿那时小学的。 哦， 那那次是那次整亲她是怎样呢，是她想我帮她斟热水的时候呢，跟住我可能就分了心，我就没怀疑呢热水不小心漏到她的 手。 哦。跟住然后她现在有一个很小的疤痕。 是。 那我好记得。 心痛死了那时候。 系啦，佢又喊啦，咁啊，即系佢都唔想噶嘛，佢都系小学一二年班咁样，佢都唔识嘅，佢就系想你帮佢侵， 即系身体边个部位啊？ 手腕嗰个位。 哦哦哦， 手腕嗰个位，系啦。咁嗰你问翻我咧，去到呢一刻咧，即系我哋会要我谂嘅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系唔可以望少一眼都唔得， 望少一眼都唔得。同埋到而家谂落都觉得有啲罪疚感噶 吓。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呢个就我其为。中一个都是叫做不可以给自己再犯这个错，令到我自己的仔不可以再犯这个要同样的事是发生。 即起码去到一个某一个年纪，即譬如未到不知道多少岁，一定是要一分心都不可以。 没错，现在这个时候开始他就是了，这个时候就开始他爬来爬去的嘛，你睡几的时候。你呢一个时候就系要望好佢，你佢去边度，你都要夹住佢，但系又唔可以俾佢话太过依赖你嘅。你眼尾睄下佢，知佢做紧咩咧？咁都系叫 OK 嘅喺我嘅嗰个范围里面。 同埋呢个个后果咧，可大可小。 系啊， 你话喺个手腕嗰度留个疤痕咧，已经系小事啦，即系可以更加严重好多噶嘛。 系啊， 譬如话走出马路啊，或者跌倒啊。在楼梯 啊诸如此类啊， 有網上面好多片啦，你見到嗰啲啊，父母都係睇唔住自己小朋友，哦，衝過出去馬路。 其實父母喺呢方面應該有個座右銘嘅。阿 Roy， 你睇唔睇 NBA 噶？ 我冇睇過 NBA。 如果你美國嘅職業籃球咧，嗰啲籃球教練咧，有一句説話咧，成日都係咁交代佢嗰啲籃球嘅隊員嘅，佢嗰啲打波嗰啲，就算你係幾大粒星都好啦，教練都咁同你講嘅。佢咧就叫 keep your eyes on the ball， 即係話咧，只要你一落咗場咧，嗰、那個雙眼、個視線、個目光要全神貫注睇住個波。 嗯 即其实呢父母的座右铭都一样，都是要 keep your eyes on the ball， 只不过那个波就是你的小朋友。 是啦。 是 的。这个都很认同 的。所以现在就是起码就一定的心落了个决心，就是不可以再给个小朋友落亲或者跌亲，是吧？ 是啦，我一定要就是望清了他，不要给自己的疏忽就令到自己小朋友去整亲。 根据你的经验呢，其实小朋友那个所谓最危险的年龄是几时？ 最危险的年龄我觉得是中学那阵。 中学那时哪方面呢危险？ 因为他已经有自己的思想。 哦、 他但他自己的思想呢有可能是吸收错误的思想呢就变了自己的思想。 是。 这个时候呢他不会听父母的讲话。 嗯。 那个反叛期开始呢，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危险，因为当时我个女都有少少反叛期呢，都不听我哋讲嘢，就觉得自己嘅决定一定係啱嘅。咁所以呢一个反而係我觉得每个小朋友可能係呢一关都唔容易过囉。 咁啊，一阵间呢我哋会听只歌完之后第三节嘅喎。咁第三节我想同你倾咩呢，就係、是、第一呢就係、是、其实呢你18年嘛中间隔咗。咁其实嗰你要面对呢父母呢要面对嗰个挑战呢好唔同。 係。 以前呢就冇咁多嘢呢同你呢係争嗰个小朋友嘅注意力嘅。 係。 亦都冇咁多呢即係所谓假新聞又好咩都好。即係个资讯呢冇咁发达。而家佢哋啊，最多聽嘅咧，唔係一定唔係父母講嘅嘢，而係咧喺個社交媒體啊，喺個互聯網網上揾嘅嘢。咁作為一個父母嘅，你十八年前面對嘅挑戰咧，同而家面對挑戰好唔同啊。咁你點樣處理嘅？第二咧就係你十八年之後咧，再決定咧係生兒育女。咁其實咧，究竟喺要考慮生兒育女嗰陣時咧，要有啲咩嘅諗法咧？即系呢个唔系一个容易嘅决定嚟噶嘛，会产生好大嘅影响噶嘛，你又要对嗰个仔女负责吓。咁问题就系、是，即系一个父母一个已婚嘅男女咧，喺决定生唔生小朋友嗰阵时咧，有啲乜嘢考虑啊？我哋喺第三节嗰度倾下好 啊。好啊，陈健啦。 系啦，我哋而家听只歌先 ，The Shirts 嘅 Daddy's Little Girl。 But that man was always right. He's the rapper.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平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全部是本地个案，当中11宗源头不明，另外有2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中九龙干线工程群组新增2人确诊，至今累计20人。将军澳蓝田隧道工程多4人确诊，港九小轮多1人确诊，广华医院一名女子确诊，入院筛查首次结果是不确定，复检之后确诊，同一病隔一名病人要检疫。新田地街20号至26号双数门牌楼宇超过20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说未有决定在什么情况下要撤离所有居民，建议业主做好维修喉管工作，呼吁居民要注意卫生。天马苑骏威阁有2个单位，一共4人确诊，当局向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早前被警方指控车牌查测时作虚假陈述，暂控2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而作出虚假陈述罪。案件听日下午2点半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表示，接获消息指蔡玉玲11月至今被停止参与铿锵集制作。工会表示，据了解，管方认为蔡玉玲因为查车牌被控的事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而案情与港台制作有关，谨慎做法是有待司法程序完结再作工作安排。工会认为管方变相将蔡玉玲无限期停职，认为只要员工的职务不涉及有关案件，无需要停派工作，否则管方等同未审先判。港台发言人表示，对于已经在司法程序中的事，香港电台不作回应。12港人案其中一名家属委托律师卢思慧被当局计划吊销律师执业证书，他的听证会在成都举行。卢思慧表示，无论结果如何，希望自己是因为所谓不当言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最后一个律师，亦希望中国更文明，自己热爱这片土地和四川，并没有做任何对不住国家和民族的事，期待有公正结果。卢思慧说，调查人员指他发表危害国家安全和攻击司法制度的言论，主要是社交平台 Twitter 账户所转发的内容。卢思慧和代理人否认指控，认为证据不能够证明账户由卢思慧实际使用，以及信息由卢思慧发表。他提交办理香港案件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发表不当言论，影响司法公正。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072点，升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04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79，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3，人民币6.468，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兑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8美元，卖出1859.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气温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星期日再度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 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所谓病从口入，饮食生冷加上暑热寒邪夹杂，我们的脾胃就首当其冲了。精灵一点，请来注册中医师了解食材、药材配搭禁忌和迷思。想知多些就要留意健康速度了。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开心日报开心谜题本周冠军得主是， 啱啱过咗星期，恭喜你第三次获胜 ，Ada 杜文慧。 Hello， 又系我啊，我系杜文慧啊，多谢晒，多谢晒。喺呢一度咧，我特别要多谢彪爷啦，因为如果唔系佢出一啲咁难嘅谜题，考到晒其他嘅同事，我又点会咁侥幸又得胜呢？所以多谢彪爷，我会继续努力。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每日一谜题，日日长知识。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生命解码呢本书的作者林文恩，毕业在台湾成功大学的公管系，曾经任职台塑关系企业、惠普科技，写过电脑程式以及设计建构管理的资讯系统，有近30年的策略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顾问生涯。 作者在序言就开宗明义指出，生命的存在是建立在不确定性以及不完整性的基础之上。想了解生命的真相，就必须从这两点开始认识。它们分别代表着意识的选择以及不断的创新与进化。两者总和就是生命从初始混沌到复杂文明的进化历程。 作者说，宇宙是一个假象，一种投影，投影是来自另一个空间，人类的灵魂和万事万物都存放在那里。宇宙的最终解释就是一部巨大的电脑，而人生的不完备性已经预告了人类的意识是来自另一个空间，而人生的不确定性会带领人类走进一趟意识之旅，并且找到一个充满能量震动的资讯维源世界。 徐志摩有首诗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失了踪影。作者正正是透过这首诗说明这个世界是来自另一个空间的投影。 最后作者还语重心长地忠告读者，一旦了解生命的一切真相，生命的成功衡量的标准绝不是财富值，而是体验值。因为人的背后有另一个空间，有自创世纪以来属于自己的大数据库，储存着物理学家所称的二维资讯码，佛教叫做业，深深影响人的每一世。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命解码》，作者林文恩，由八方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林佩，你继续同嘉宾孔润生阿 Y 咧倾下老豆唔易做。系啊，你好阿 Y。 系你好啊，林生。 系阿 Y， 你啊，十八年前初为人父啊，十八年后啊再为人父啊。其实你同唔同意今日个题目老豆唔易做咧？ 我都个同意系老豆系唔易做嘅。 啊，老豆难做在于边方面咧？ 老豆难做在于有时你要喺你小朋友面前要有个好硬正嘅感觉。 嗯， 即系你唔会喺你小朋友面前表现懦弱嘅一面。 系， 你有几辛苦都好，你都唔会喺你面前。 这个想法呢很普遍，但其实呢都累死很多人的。即这个所谓叫男子气概嘛。男子气概呢就在东西方都有的。啊，男子气概其实对于男人来说呢是很大压力的。你不要看哪个，看看特朗普啊。特朗普看看美国人啊，即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都不肯戴口罩呢？其中的原因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不想被人看到软弱的那一面。如果你做个总统呢，就是全国的老大哥呢，更加不可以被人看到这边。即起码他这样自己觉得啦。即拜登就说给你听，不是一定的，其实有时这样才能够 令到人更加信服你。但老豆是难做的，即老豆是要，即要给个榜样仔女看嘛。 有这个行为你要表现到出来。 是啊， 先至可以知道他们的小朋友要怎样跟着你去带，给你跟着你去行。 嗯。我刚才讲过,18 年前的老豆面对的挑战呢，跟18年后的今天你要面对的挑战很不同。其中一样东西呢，现在的不单止老豆，为人父母要想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究竟应该给你的仔女接触多少社交媒体，几多时间俾佢上网？即系而家你就未必需要话即刻做个决定，因为佢仲细啊嘛，佢而家就唔会上网啦，系嘛？ 细仔嘅唔会啦， 但系都唔使好耐嘅啫，其实，即系你唔好以为你可以唔谂呢个问题好耐嘅。其实我见过咧，有啲细路仔真系好细个嘅啫，都已经系用紧手提电话。但系咧，除非你唔俾佢用手提电话，一俾佢用之后咧，其实系好易上瘾嘅一样嘢嚟。你而家見到好多小朋友咧，佢以前咧其實好難處理一樣嘢係咩咧？就係小朋友獨處啊，佢唔識獨處嘅。而家咧就係啱啱相反，佢係識得，即係佢願意一個人喺度啊！你唔使驚咧，你唔理佢，佢就喊曬，因為佢識得玩電話啊嘛，佢識得玩電子遊戲啊，咩都好啊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個父母要決定。究竟你应该俾佢接触呢样嘢，接触到乜嘢程度，或者几早接触呢？有冇谂过呢个问题？ 有谂过呢个问题。我同我太太都有觉得系呢个时候系唔会俾佢，尽量都唔会俾佢接触太多。即系当然自己就无可避免啦。可能佢都会望到你用紧电话，佢已经想去望你嘅电话啦，你都要接触啦。即系你自己大人都要做一个榜样，就系喺佢面前就唔好掂个电话啦。同佢玩玩具啦，去同佢掂下画板啦，同佢听下歌啦，睇下书啦，咁你就要去我哋自己去节制埋呢一样行为啦。咁我谂，我觉得我同我哋三岁之后，即系可能佢翻学之前都唔会俾佢接触啲电子产品咁多噶啦。 系，但因为你又唔想俾佢咧太过脱节啦。即系呢个其实咧，好似即系以前咧，我哋就讲嗰个文字嗰、那个听同埋讲嘅能力。甚至系加埋写嘅能力咧，我哋做个叫嗰嘢咧，所谓叫 literacy。如果你唔识写字，吓唔识阅读嘅话咧，就所谓文盲啊嘛。咁但系而家嘅社会里边咧，所谓文盲咧，就牵涉到一样嘢咧，就系你嗰个所谓个电子嘅用电子仪器嘅能力啊，你又唔想佢冇咗呢样嘢，啊，即系你又想佢早啲接触呢样嘢咧，其实呢个第日提升到佢嗰个竞争力或者同人相处嘅能力噶嘛，即系等于咧一个年代，每个年代都有啲咁嘅问题嘅。有一个年代咧就系电视，你究竟应该俾佢睇几多电视噶？你如果完全俾佢睇电视咧，好似同个社会脱节，同啲小朋友啊冇话题，人哋觉得你系异类啊咁样。而家就系手提电话啦， 即你又不可以完全不讓他接觸那樣東西嘛，因為如果你不讓他接觸那樣東西，他就跟整個社會脫節咯。那問題就是幾時應該讓他接觸那樣東西？ 都睇翻，其實我都會認為係睇翻佢哋嗰個分析，或者佢哋自己處理呢個問題嘅能力啦。即係舉個例啦，講翻我個女嘅話，佢如果講緊係十二歲，即係講緊六年前，佢啱啱係六年班，我先至俾第一部電話佢。但係其實當時嘅學校裡面四年班已經有電話噶啦，因為。小学嘅时候，你话讲紧我哋小学都唔会有电话啦，中学都系偷偷地带电话翻学啦。但系我都要俾一个电话我个女，因为第一啦，佢已经系要自己翻学放学啦，咁佢就要需要一部电话啦。咁但系佢啲朋友呢啲同学咧，原来个父母咧系再早啲已经系要佢哋自己翻学放学啦，所以就再早啲俾个电话佢噶咯。咁所以睇翻我自己小朋友嘅一个发展嘅程度或者佢需要嘅程度，我先至会去俾。嗰、那個合適嘅產品佢，或者俾合適嘅科技佢，可能頭先林生你話齋啦，佢就係去到三歲就翻學嘅時候咧，即係老實講咧，依家都唔想就係話，可能去到佢大啲個疫情都仲未有啲咩緩和，或者都係要在家學習嘅話，你都唔可以唔俾佢掂電子產品啦，都係要攞住個 iPad 嚟到去翻學啦。咁嗰陣時就係一個適當嘅時候啦，我就會覺得係咁啦。係， 同埋因為咧，你好多嘢咧，你喺個女嘅身上試過。即系乜嘢可行，乜嘢系唔可行咧？即系有版你睇啊嘛。 系啦， 即系咁咧，所以咧，即系其实你个仔咧，而家咁细个咧，佢有一个啱，所以叫做迟来者嘅优势，即系英文叫 late comer advantage， 因为佢嚟得迟啊嘛，好多嘢喺家姐身上已经试过啦嘛。 个家姐仲会帮佢添，我家姐仲会帮我一齐凑佢添，就同穿呢啲情景嘅。 即系你十八年前咧，嗰个女女出世咧，就系嗰个意外嚟噶嘛。但系今次呢个咧就系经过个深思熟虑做嘅一个决定嚟噶啦嘛，即 系 其实吓，其实即系父母啊，即系已婚男女啦吓，喺考虑嗰个爱唔爱仔女嘅，即系其实有啲即系有啲乜嘢需要周详嘅考虑，有好多嘢咧，其实系即系过来人先知嘅。你就是一个比较特别啲嘅过来人，你十八年前又做过一次，十八年后又做过，其实有啲乜嘢有啲乜嘢要考虑嘅咧吓？ 我会觉得是你会不会肯花时间去去自己小朋友身上，呢样是最真实最需要有的。你当你想拥有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你要记住呢，佢就是你的一切嚟㗎啦。你不可以觉得哦生咗先算啦，有一种责任啦，有一个一个我觉得自己要生先至为止完整嘅人生咁嘅諗法嚟到去生小朋友。就係觉得你要生小朋友啦，就係话你之前你要准备啲咩嘢呢，可能好多人就会諗啦，我要俾一个好好嘅學習环境佢啦，居住环境佢啦，呢啲係真係都要諗嘅。但係第一要諗呢，我会觉得生呢个小朋友之后，你係咪会为咗呢个小朋友去花好多时间喺佢身上呢，去改变佢自己一啲唔好嘅习惯呢，去做一个榜样呢，呢、這个时间先至係最重要囉。 嗰、那个 commitment。 係啦。 呢、這个喂阿威呢个论调我好听过。但係嗰个时我喺度諗呢，其实系咪真係必须如此呢，毫无疑问呢，生儿育女呢是一个重要的决定。生了出来的你一定是要摆很多时间心力在他身上。但是可不可以呢，只不过当他是其中一个呢重要的事情呢，在你很多重要的事情之中，有时候未必真的需要的去排先后的嘛。他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未必一定呢，如你所讲的话是最重要的事情，或者呢甚至话呢是你要牺牲其他嘢为咗要处理呢件事情嘅呢。因为如果係咁呢，即係有几个问题。第一呢就係、是、会有好多人却步啦，咁当然啦，呢个係个人嘅选择啦。第二呢就係、是、会唔会会后悔啦，即係你嗰一刻愿意为咗去放弃咁多嘢，牺牲咁多嘢嘅时候，但第日会后悔㗎嘛。咁当后悔嘅时候，可能影响到同仔女嘅关系㗎喎。即如果你觉得为个仔女牺牲咁多嘢嘅时候咧，你自然咧对佢有好多期望噶嘛？可唔可以净系当佢系一件重要嘅事情，但系唔系唯一重要嘅事情咧？ 我就唔会咁样谂啦，因为始终佢会 即係佢一定會長命過自己嘅，正常咁諗。你自己小朋友一定會長命過自己。到到相反咧，佢都會係一個一個好緊要嘅一個親人喺你身邊。因為當時我有個朋友同我傾偈講開，就話點解仔女會叫做骨肉咧？就係話你佢哋就係你嘅一部分咁滯噶啦。咁呢個重要嘅程度咧，其實係唔能夠用一件事情。佢话嚟到去代替得到咁简单咯，我会觉得，即系唔系话净，因为佢唔只系一个生命咁简单，可能有啲朋友我身边都会有养个宠物，你有一个责任心喺度啦，你要摆时间喺度啦。咁但系而家系讲紧嘅骨肉啦，有血缘啦，咁呢一样嘢嘅程度咧，直情系会令到你嘅人生系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就系、是、你会点样去。睇住自己小朋友成长去享受呢件事。咁如果你有呢得到呢、這、一个心态喺度呢，其实我觉得你係可以绝对有资格去做呢个父母。你去到懂得享受亲情呢一样嘢嘅时候就。 同埋好重要一样嘢呢，就係、是、呢其实两公婆呢都係要一条心喎，喺呢件事情上高。 冇错，我都好同意呢样嘢。 因为否则嘅话呢就会出现好多问题。 係啊。系啊，都唔知道小朋友唔知道听边一个讲嘢好。 同埋有阵时咧，可能个老婆咧觉得系啊，需要作出牺牲嘅，咁咪但系由老公作出牺牲咯，或者个老公会觉得系啊，牺牲啊，咪老婆牺牲咯。 系都有好似有啲有啲讲法就系话啊，一个做好人，一个就做衰人嘅。好人嗰个咧就可能适当嘅时候咧就出嚟氹翻个仔或者氹翻个女。咁你教嘅时候要恶嘅时候就衰人嗰个做咁样，呢个都系一个互相嘅配合噶。 系有冇咁嘅分工啊？你哋 有嘅有啦，一定会分定先嘅啦。我就做衰人嗰个嚟嘅，我话啊，你唔好到我第时教我仔嘅时候咧，你就唔好嗰刻你就唔好帮佢，之后你先至氹翻佢咧 ，OK 嘅。但系起码知道佢嗰刻系知道自己唔啱先咁样。咁呢个就系好似头先阿林生你讲啦，十八年前可能我唔识做呢一样嘢嘅，十八年后咧。我就知道我应该要点样去做，就会对我哋小朋友最好。 其实呢个原本最初咧系个差人嘅盘问技巧嚟嘅。 哦，系咩？ 佢审犯嗰阵时咧，一个咧就做一个好恶嘅差人，另外一个咧就系好似咧想话帮到个犯咁样嘅，咁就希望咧透过咧软硬兼施咧系攞到料嘅。不过养儿育女有好多技巧，因为本身养儿育女本身咧，唔系话一科专科咧，你可以喺大学嗰度进修噶，咁就结果咧，佢就系跨科目嘅，喺每一个咧科目里边咧都攞啲料，都攞啲知识，咁然之后咧就融会贯通咁咯。 系啊，冇错。 咁所以其实真系做父母咧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是、佢本身必须咧系一个即系英文所谓个 learner。佢本身必須係一個善於學習嘅人，因為你啲知識咧係不斷咁要吸收嘅。即係你譬如話十八年前咧嗰一套咧，而家咧未必行得通嘅，因為成個大環境都唔同咗。 冇錯。 即係淨係處理嗰、那個即係所謂社交媒體同埋個仔女嘅關係，呢、這個都已經即係幾有學問嘅一樣嘢，譬如話咧，你嗰、那個你係咪你個女嘅一個社交媒體有 at 到嘅人咧？ 哦，有， 唔係好多父母係噶， 我都係噶，有啲小朋友係唔中意自己嘅父母去知道自己喺社交媒體上面做啲咩嘅， 其實係進入緊，即係佢。个社交媒体的意思即是他的社交的圈子，他可能是有一个很不同的形象在那里出现的，他就不想父母进入了他的圈子。 是没错。那好彩我的女儿都会接受我的交友邀请，是吧？他都可以给我看的，也都会 share 一些东西给我看的，他都会有这个有这个动作在这里 的。同埋呢，由于因为你的女儿和你而家嗰個仔仔咧個年紀都相差唔少噶啦嘛，咁所以其實你事先咧有冇同個女傾過啊？你可能遲啲咧會有個妹妹或者細佬喎咁樣啊？ 哦，冇噶啦，一講佢就要接受噶啦， 係咪 都冇得唔會問。哇，咁到時細佬再有啲咩學業上嘅嘢要你幫手，你就要幫佢噶咯。哦，好啊，冇問題啊，咁樣講。 因為呢個對佢嚟講都係一個挑戰嚟噶嘛，一個年紀同佢相差咁遠嘅一個細佬。 都會係都會挑戰嘅，因為佢就雖然可以咁講挑戰，但係佢 我觉得我个女系会享受多个挑战，因为佢都中意小朋友嘅，佢都中意细路仔嘅。而家嘅细佬对于佢嚟讲咧，好似一个玩具咁样啦。咁嗰个教育嘅责任咪梗系喺父母度啦。咁佢都有照顾嘅责任嘅，但系成个过程咧，佢都好享受。我都觉得咁样系好安慰嘅一件事咯，就唔会话哇好似一个负担咁样啊咁样。好开心系冇呢一样嘢发生喺佢身上。 系，同埋对于佢第日决定系咪会做人个妈妈咧，系一个好难得嘅一个近距离嘅学习嘅机会啊！ 啊，都系嘅，你都讲得好啱啊！真系有啲朋友都担心我，你会唔会可能过多一排你又做公公噶？咁样讲啊，唔好搞，可能咁呢啲太近啦，你都唔好讲啦。 系好啊，咁啊，今日啊，多谢晒阿 Y 同我哋倾偈。 系，多谢你啊，林生，多谢你俾个机会我哋倾偈啊。 好啊，咁咧，听日咧就邓达志同埋阿黄惠康咧就会倾下健康指数、快乐指数。咁啊，最后听只歌 Beyond 嘅《真的爱你》。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爱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心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